长成宫上。至德元年春正月庚子，随将入新都，大赦。壬寅，大赦改元。初，上病疮，不能事事，政务大小解决于长沙王舒坚，权倾朝廷。舒坚颇骄纵，上由是忌之。都官尚书山阴孔范、中书舍人施文庆皆恶舒坚而有宠于上，日夕求其短，诟之于上。上乃及舒坚骠骑将军本号，用三司之仪，初为江州刺史，以祠部尚书江总为吏部尚书。癸卯，立皇子申为始安王。二月己巳朔，日有食之。癸酉，遣兼散骑常侍贺彻等聘于隋，突厥寇隋北边。癸巳，葬孝宣皇帝于显宁陵，庙号高宗。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司马申既掌机密，颇作微服，多所赠悔，能厚人主颜色，有无极者必以威严赠之，负极者因机尽之，是以朝廷内外皆从风而靡。上欲用侍中吏部尚书毛喜为仆射，申勿喜强职，言于上曰：“喜臣之七兄，高宗时称陛下有九德，请逐去功臣，陛下宁忘之也？”上乃止。上疮愈，置酒于后殿以自庆。因吏部尚书江总以下斩乐赋诗，既醉而命毛喜。于是山陵出壁，喜见之不义，欲见则尚以醉。喜生阶，阳为心急，扑于阶下，移出省中。上行，谓江总曰：“我毁诏毛喜，彼时无疾，但欲足我欢宴，非我所为耳。”乃与司马申谋曰：“此人负气，吾欲起鄱阳兄弟，听其报仇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彼终不为官用，愿如圣旨。”中书通事舍人北地复在正之曰：“不然，若许报仇，欲至先皇何地？”上曰：“当起一小郡，勿令见人事耳。”乃以喜为永嘉内史。三月丙辰，随迁于新都。初令民二十一成丁，简易者每岁十二番为二十日役，简调捐一匹为二丈。周莫却酒房延迟严井，致事皆罢之。秘书见牛弘上表，以典籍屡经丧乱，率多散役。周氏巨书仅盈万卷，凭其所得，除其重杂，才艺五千，兴极之期，主应盛世，为国之本，莫此为先。岂可使之流落私家，不归王府？必须乐之以天威，引之以威力，则一点必真，冠格司机。随主从之。 丁巳，诏构求遗书于天下，每献书一卷，赖监一匹。夏四月庚午，突遇魂寇随临洮，洮州刺史皮子信出战败死，民州总管梁远击走之。又寇阔州，州兵击走之。人参遂以尚书右仆射赵炯兼内史令，突厥朔为随寇。随主下诏曰：亡者周齐抗衡，分割诸夏，突厥之鲁俱通二国，周人东虑，恐齐号之深，其势西隅，据周郊之后，为鲁亦轻重，国遂安危，盖并有大敌之忧，思减一边之防也。朕以为厚敛诏述，多会豺狼，未尝感恩，资而为贼，节之以礼，不为虚费，省徭薄赋，国用有余，因入贼之物加赐将士，徙道路之民物为耕织，轻边至胜，成策在心，凶丑于案，谓之深旨，将大定之日比战国之时，常昔世之交结今时之恨，近者尽其巢窟，俱犯北边，盖上天所愤，屈就资府。诸将今行一间寒狱，有降者纳，有违者死，使其不敢难忘，永服威行。何用世子之朝，宁劳魏乔之败。于是命魏王爽等为行军元帅，分八道出塞击之。爽都总管李冲等四将出朔州道，己卯与沙波略可汗遇于白道。李冲言于爽曰：突厥扭于骤胜，彼轻我而无备，以精兵袭之，可破也。诸将多以为疑，为长史李彻赞成之，遂与冲率精骑五千掩击突厥，大破之。沙波略弃所服金甲，潜草中而遁，其军中无食，焚骨为粮，加以极易，死者甚众。幽州总管殷寿率部骑十万出卢龙塞，击高保宁。保宁求救于突厥，突厥方欲随师，不能救。庚辰，保宁弃城奔弃北，合龙诸县西平。受赦重赏以购保宁，又遣人离其复心。保宁奔契丹，为其麾下所杀。己丑，颍州城主张子基遣使请降于隋，隋主以和好不纳。辛丑，隋主遣兼散骑常侍薛书兼散骑常侍王绍来聘，绍松年之子也。癸巳，隋主大愚。甲子，突厥遣使入献于隋，隋改度支尚书为民部，都官尚书为刑部，命左仆射判吏礼兵三部事，右仆射判民刑工三部事，废光禄、魏卫、鸿胪寺及都水台。五月癸卯，随行军总管李晃、 破突厥于摩纳渡口。乙巳，梁太子从入朝于隋，贺迁都。辛酉，隋主四方泽。隋秦州总管窦荣定率九总管部骑三万出凉州，与突厥阿波克汗相聚于高月原。阿波屡败，荣定斥之兄子也。前上大将军京兆史万岁作事配敦煌为庶族，以荣定军门请自效。荣定素闻其名，见而大悦。壬戌，将战，荣定遣人谓突厥曰：“士卒何罪而杀之？但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耳。”突厥许诺，因遣一骑挑战。荣定遣万岁出应之，万岁持斩其首而还。突厥大惊，不敢复战，遂请盟引军而去。长孙成实在荣定军中为偏将，时谓阿波曰：“摄徒每来，战皆大胜，阿波才入，聚集奔败，此乃突厥之耻也。且摄徒之与阿波，兵是本敌，今摄徒日胜，为众所崇，阿波不利，为国生辱，摄徒必当以罪归阿波，成其速计，灭北牙矣。愿自良夺，能御之乎？”阿波使至，成又谓之曰：“今达头与隋联合，而摄徒不能治，可汗何不依附天子，联结达头，相合为强，此万全计也。岂若丧兵负罪，归咎摄徒，受其戮辱也？”阿波然之，遣使随成入朝。沙波略速记阿波萧汉，自白道败归，又闻阿波二于隋，引先归，袭击北牙，大破之，杀阿波之母。阿波还，无所归，西奔达头。达头大怒，遣阿波率兵而东，其部落归之者将十万计，遂与沙波略相攻，屡破之，复得故地，兵势亦强。贪汉可汗素慕于阿波，沙波略夺其众而废之，贪汉亡奔达头。沙波略从弟帝勤察别统部落，与沙波略有隙，复以众叛归阿波，联兵不已，各遣使诣长安请和求援，隋主皆不许。六月庚辰，隋行军总管梁远破突遇浑于尔寒山，突厥寇幽州，隋幽州总管广宗壮公李崇率部骑三千拒之，转战十余日，失人多死，遂保沙城。突厥围之，城荒颓，不可守御，小溪力战，又无所食，每夜出掠鲁营，得六处以济军粮。突厥畏之，后为其备，每夜中结阵以待之。崇军苦饥，出折遇敌，死亡略尽。即明， 奔还城者上百许人，然多重伤，不堪更战。突厥亦欲降之，前使谓重曰：若来降者，封为特勒。重之不免，令其士卒曰：重丧师徒，罪当万死，今日效命以谢国家，汝似无死，且可降贼，便散走，努力还乡。若见至尊，道重此意。乃挺刃突阵，复杀二人，突厥乱射，杀之。秋七月，以豫州刺史代人周繇为幽州总管，命李崇子敏袭爵。敏娶乐平公主之女娥英，召贾一品与仪，礼如上帝女。继而将试宴，公主谓敏曰：我以四海与至尊为一婿，当为尔求助国，若愚观，汝甚勿谢。即进献，帝授以仪同及开府，皆不谢。帝曰：公主有大功于我，我何得于其婿而惜官乎？今受汝助国。民乃拜而蹈舞。八月丁卯朔，日有食之。长沙王舒坚谓之江州，复留为司空，实夺之权。壬午，遂遣尚书左仆射高炯出宁州道，内史见于庆泽出袁州道，以击突厥。九月癸丑，遂大赦。冬十月甲戌，遂废河南道邢台省，以秦王浚为秦州总管，陇右诸州尽立焉。丁酉，立皇帝叔平为湘东王，叔敖为临贺王，叔宣为阳山王，叔穆为西阳王。戊戌，侍中建昌侯徐陵卒。癸丑，立皇帝叔简为安南王，叔成为南郡王，叔兴为元陵王，叔韶为岳山王，叔纯为新兴王。十一月，遣散骑常侍周焚、通直散骑常侍袁彦聘于隋。帝闻隋主状貌异人，使彦画像而归。帝见，大骇曰：吾不欲见此人，即命秉之。遂既颁律令，苏威屡欲更易事条。内史令李德林曰：修律令时，公何不言？今使颁行，且宜专守，自非大为民害，不可硕更。河南道邢台兵部尚书杨尚熙曰：且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，或地无百里，数县并治，或户部满千，二郡分领，聚寮以众，资费日多，立足增倍，租调岁减，民少官多，食养九牧，今存要去闲，并小为大，国家则不亏素薄，选举则易得贤良。苏威亦请废郡，帝从之。甲午，西罢诸郡为州。 十二月乙卯，随遣散骑常侍曹令泽通知散骑常侍魏旦来聘，旦收之足也。丙辰，司空长沙王舒坚免。舒坚既失恩，心不自安，乃为压昧，教日月以求福，或上书告其事，帝诏舒坚求于西省，将杀之，令进士宣斥属之。舒坚对曰：臣之本心非有他故，但欲求亲妹耳，臣既犯天宪，罪当万死，臣死之日必见书灵，愿宣明诏，则之于九泉之下。帝乃赦之，免官而已。遂以上柱国窦荣定为右武卫大将军。荣定妻随主子安成公主也，随主欲以荣定为三公，辞曰：魏或梁邓若少自贬损，不至复宗。帝乃止。帝以李牧公大，诏曰：法备小人，不妨君子。太师深宫自今虽有罪，但非谋逆，纵有白死，终不推问。礼部尚书牛弘请立明堂，帝以时事草创，不许。帝览刑部奏，段玉树由至万，以为律尚严密，故人多陷罪。又斥苏威、牛弘等更定新律，除死罪81条，留罪154条，徒杖等1000余条，为定留500条，凡12卷。自是行网简要，疏而不失。仍至律博士弟子元。随主以长安仓廪尚虚，是岁诏西自蒲陕，东至渭汴，水次13州，木丁运米。又于渭州至黎阳仓，陕州至长平仓，化州至广通仓，转乡灌输，曹关东及焚尽之粟，以济长安。使刺史多任武将，累不称职。至书侍御史柳玉上表曰：昔汉光武与28将，披荆棘顶天下，及攻城之后，无所任职。福建诏书以上柱国何千子为启州刺史，千子前任赵州，百姓歌之曰：老何不早杀，余种会良田。千子弓马舞用，是其所长，治民利众，非其所解。如为忧老上年，自可厚赐金帛，若令赐举，所损殊大。帝善之，千子敬免。欲见上勤于听受，百僚奏请，多有繁碎。上书谏曰：臣闻上古圣帝莫过唐虞，不为从错，是为亲明。顺任武臣，遥资四月，垂拱无为，天下已治。所谓劳于求贤，易于任使，必见陛下留心治道，无惮疲劳，亦由群官俱罪， 不能自觉，取判天旨，文奏过多，乃至营造细小之事，出己轻微之物，一日之内酬达百司，乃至日干忘食，夜奋未寝，动以文部忧劳圣功，伏愿察臣至言，少减繁务。若经国大事，匪臣下裁断者，伏愿详决，自于细务，则成所思，则圣体尽无疆之寿，臣下蒙富裕之赐。上懒而加之，因曰：柳玉直视国之宝也。欲以进士风俗，每正月十五夜燃灯游戏，奏请进之，曰：妾见京邑原及外州，每以正月望夜冲街色墨，巨戏朋游，鸣鼓郭天，聊聚照地，皆自破产，竟此一时。进士病奴，无问贵贱，男女混杂，资素不分，会行因此而成，盗贼由私而起，因循必封，增无先觉，无益于化，实损于民，请颁天下，并即尽断。赵从之。